我跟小崔说， 你坐那说呗。 啊，打手。 有一天晚上，咣咣找我房门，我一开门，木头桩子是俩眼直勾盯着我，非要给我朗诵首诗。 别吃 啊，白云，黑土向你道歉，来到你门前，请你睁开眼看我多可怜。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我这张旧船票还能否登上你的破船？ 大叔啊，后来怎么样？ 涛声依旧了。 你看啊，咱们今天呢，先说受苦，说着说着又说打架。我觉得是这个话题啊起得太沉重，现在咱们换个话题，畅想一下美好的明天。 我先畅想呗。 您先畅想。 我都畅想好了。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准备跨世纪，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于是乎我冒出个想法。 什么想法？ 我想写本书。 哎呀，打住，拉倒吧，看书都看不下来，写啥书啊？ 大叔，现在出书热，写一本也行。 是人倪萍都出本书吗？叫日子，我这本书就叫月子。 现在吹牛呢，你要写月子我也写本书，伺候月子。容易吗？ 越说越不对劲儿啊。大妈您慢慢的构思，慢慢写这本书。大叔，要不您说，您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生活好了，越来越老了，余下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过去论天过，现在就应该论秒了。下一步我准备领他出去旅旅游，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 好想法， 去趟铁岭度度蜜月。 我就寻思度蜜月之前我得先美美容，把我这俩门牙装上，装个烤瓷的 高级的， 然后再整整容，做个拉皮儿， 我拍个黄瓜。 您要是弄个拉皮儿哈，拍个黄瓜，我就只能烫壶酒了啊。说着说着下酒菜都出来了。其实我听得出来大叔大妈呀是想永远年轻。那就让我们一起祝大叔大妈永远年轻，生活幸福。在我们这次节目结束的时候，按照惯例我们要请每位嘉宾每个人用一句话再总结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大妈先来。 就剩一句了。 一句话， 发自肺腑的。 对，发自肺腑的。 我十分想见赵忠祥。 拉倒吧， 我这样说发自肺腑的吗？ 这么丢人。 大叔您说一句话。 没正事的晚上你说一句话，你说这干啥玩意儿，丢不丢人？ 您说一句话。 你说的关键呢，我也剩一句了。 一句话。对， 来前的火车票谁给报了？说这个啊。 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实话实说，再见。 听过了宋丹丹、崔永元、赵本山带来的小品《昨天、今天、明天》当中的精彩片段之后呢，再来说一说1999年歌坛当中的经典歌曲。在这一年，澳门回归了祖国怀抱，为此众多音乐人也创作了这一主旋律的歌曲，最著名的就是这首《妻子之歌》。很多人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不禁会潸然泪下，尤其是歌词更是将澳门比作是离开母亲怀抱的孩子。其实这并不是专门为澳门回归专门创作的歌词，而是著名诗人闻一多在上个世纪20年代所创作。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但是那份对祖国的深深依恋之情却流传了下来。而这首歌曲的曲作者则是著名音乐人李海英，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他也是被闻一多的爱国情怀所深深感染。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妻子之歌》吧，来自荣誉 一颗芝麻糕不是我真心，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但是他们远去，你是我的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祥言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怀旧之旅。 欢迎回来，继续乘坐与您重温经典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怀旧之旅当中呢，一同来回味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经典娱乐作品。离开了1999年，我们的脚步迈进了2000年。在这一年，华语电影当中有两部非常优秀的影片在国际上取得了重要的奖项，这就是《卧虎藏龙》和《花样年华》。先来说一说《卧虎藏龙》，可以说这部电影在2000年所有华语影片当中是最突出的一部，不仅吸引了华人，而且在世界影坛上再次掀起了一阵中国古典武侠的风潮。导演李安一改往日所擅长的情感文艺片的风格，从另外一个更为现代的全新角度，将中国古典美学传统和情感理念诠释到一个全新的高度，所以这部电影才能够荣获第73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等四项大奖，第54届英国电影学院将最佳外语片等四项大奖，第2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等九项大奖。下面呢，我们就送上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月光爱人》，来自李玟。 我醒来睡在月光里，下弦月让我想你，不相信眼睁开你不在，爱人心深如海，带我去把他找回来，请爱我也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电影《卧虎藏龙》的主题曲《月光爱人》，来自李玟的演唱。到2000年呢，同样是以文艺片擅长的导演王家卫带来了自己四年磨一剑的作品，叫做《花样年华》。尽管王家卫的电影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确立了一种独特的电影风格，尽管这种风格也早已经确立了他在电影界的位置，但对于内地的观众而言，真正认识王家卫还是从2000年的《花样年华》公映开始。这部影片当年在内地上映伊始，票房就超过了很多进口的大片。凭借这部影片获得了当年戛纳影帝的梁朝伟和身着旗袍摇曳生姿的张曼玉，更是成为了当年最佳银幕情侣形象。下面呢，走进电影《花样年华》当中，欣赏其中的精彩片段吧。苏丽珍和周慕云都感觉出自己爱人的背叛，他们试探对方是否知道这件事情。 这么冒昧约你出来，其实有点事情想请教你。昨天你拿了皮包，不知道在哪里能买到呢？ 你为什么这么问？ 哦，没有，只是看到那款式很别致，想买一个送给我太太。 周先生，你对太太真细心啊。 哪里，她这个人很挑剔，过两天是她生日，也想不到买什么送给她。你能帮我买一个吗？ 如果是一模一样的，他可能不喜欢的。 对了，我倒是没想到女人会介意的。 会啊，特别是隔壁邻居。 不知道有没有别的颜色？ 那得要问我先生了。 为什么？ 那个皮包是我先生在外地工作时买给我的，他说香港买不到。 啊，那就算了吧。 其实我也有件事想请教你。 什么事？ 你的领带在哪里买的？ 我也不知道，我的领带全是我太太帮我买的。 是吗？ 啊，我想起来了，有一次他公司派他到外地工作，他回来的时候送给我的，他说香港买不到。 又会这么巧啊。 是啊。 其实我先生也有一条领带跟你的一模一样，他说是他老板送给他的，所以天天都带着。 我太太也有个皮包跟你的一模一样。 我知道，我见过。你想说什么？我还以为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Labios de rubí, dime si me quieres. 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开始的呢？ Como yo te adoro, si de mí te acuerdas, como yo de ti. 听过了电影《花样年华》的片段之后呢，接下来说一说1999年到2000年火爆荧屏的电视剧，到底是哪一部最火爆呢？这就是电视剧《永不瞑目》。关于这部电视剧的剧情，相信不用我做过多的介绍，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而在这个时候呢，海岩电视剧的基本模式也逐渐成型了，它总是会启用很多新人，这也是为什么海岩电视剧能够成为内地造星代表的原因之一了。通过这部《永不瞑目》，陆毅一跃成为了内地四小生之一。而在这部电视剧当中担任配角的袁立、孙红雷的表现也非常出彩，甚至有人说袁立扮演了欧阳兰兰的风头足以盖过女主角。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电视剧《永不瞑目》当中的精彩片段吧。萧彤终于快要完成自己的卧底任务了，欧庆春交代他的最后注意事项，但是他却没想到萧彤告诉自己一个心碎的消息。 今天晚上如果欧阳兰兰给你打电话，你尽可能问清楚他们在什么地方，也可能他们会让你过去，也可能他们会来接你，你能不去的话尽量别去。 不用我再跟着他们了。 对，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我就知道你该说这句话了。 你怎么知道？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有预感。我昨天在车上半睡不睡的时候，还做了个梦，梦见我又回到学校了，还参加了演讲比赛，我的老师朋友，我的爸爸妈妈都来了，你也来了，所有熟悉我的人都来了。我朗诵的还是《祖国啊，我的母亲》这个题目，我发挥的特别好，特别投入。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我感动的都哭了，不知道为什么在梦里就大哭了一场，结果没有朗诵完就醒了。 不，你已经朗诵完了，你朗诵了很多遍，一遍比一遍好。 现在我也理解了，假如一个人能为祖国为社会而忘了自我，这也是很快乐的事，这种感觉特神圣，也特充实。我以前看报纸以为都是假的，现在我理解了，我帮你们干了这段事，我就明白你们了，包括你们李队长还有你们老板，我觉得你们特伟大。 那你下次再参加演讲，就把我们也写到词儿里去，连你自己也可以写进去。 哎，欧阳天不是还没抓到吗？如果需要我可以继续帮忙。 真的不用了，明天早上海上的抓捕任务主要由武警部队承担，连我们都是配角，而且他们那边也有不少人，说不定战斗会很残酷，你这方面没有训练过，枪子儿可不认人。哎，到了前面那个码头你就上岸吧，说不定欧阳兰兰会打电话给你。我在你房间隔壁租了一间房，如果有情况找我很方便。怎么了小童，还有什么情况吗？ 我有一个要求，不知你能不能答应我。 说吧，什么要求？没关系，你尽管说。 你们在海上，明天你也去吗？ 我不去。 那你能不能让他们，让那些武警别伤着欧阳兰兰，他们可以活捉他。 当然，如果他们缴械投降，我们优待俘虏，至于将来怎么样得由法律来决定。 我是怕欧阳兰兰那性子，他手里如果有枪的话，一定会跟着他父亲和建军反抗的，他的脾气是不够厚，我希望你们能够保护他一下。 可你要知道，欧阳兰兰也是有罪的。 他有罪你们可以判他的刑，不一定非打死他不可，因为她是女的。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祥言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怀旧之旅。 欢迎各位回到娱乐大篷车上来，与您继续重温经典。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继续来回味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经典娱乐作品吧。接下来要为您介绍一下在2000年推出的新相声。自从牛群和冯巩这组搭档分开之后呢，冯巩的搭档也成为了很多人关注的目标。就在这一年的春晚上，冯巩和他的搭档千呼万唤始出来，他是谁呢？没错，他就是那个圆圆的脑袋，憨厚的笑容，总是让人想起那句有事您说话的郭冬临。在这一年，冯巩和郭冬临抓住了时代的特征，带上了这段相声，旧曲新歌。 体育节目你得有更高的追求， 对吗？ 怎么能唱天津快板吗？ 不许啊。 体育节目你得唱京东大鼓。京东大鼓据我所知全国就我一人会唱。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布满了半边天， 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 张老汉今年有50多岁呀， 跟他的女儿叫张桂兰。 张老汉送他女儿把学上啊。

什么这个？我试试。 自弹自唱。 心中不能没有你，其实我的心很明天。 好，就这种水平，在我们门口一分钱听七段， 贫不贫呢你 啊？来， 现在就开始 啊！ 天气预报， 一、二、三、三。听说过没见过未来的天气预报，它预告两千年前就已壮丽，风雨飘雨有事人也心烦心乱，我有风你有山，做的都是好天气，哦， 都是好天气。外国就不刮风吗？ 你说什么？ 外国就不刮风？ 刮 几级？ 一二三四五六七呀。 反正一打呀，憋着咱不挂， 不挂 挂一挂，观众没事都不一放。旁人都说我懂你没，就将你多放。是啊，其实我看冯巩才是都不礼貌的。 我操你！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冯巩、郭冬临合说的相声《旧曲新歌》当中的精彩片段。由于2000年是世纪之交，所以在这一年走进新世纪也成为了娱乐作品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比方说好莱坞大片《偷天陷阱》就将故事的背景放在了世纪之交的那一天。而在华语乐坛当中同样也有这样的作品，比方说黎明演唱的歌曲《Happy 2000》。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旅行马上该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最后要为大家送上这首黎明带来的歌曲《Happy 2000》。在歌声当中，司机韩涛代表道路员坨坨，技术员叮当，感谢各位的乘坐，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在实验室里做实验，看看有没有不变的诺言。喜欢的时候啊，快点见面；不喜欢的时候就赶紧再见。快要大胆千年，还有什么出现？只要能在梦前开个八点，十二点拍照片去怀念。昨天我多么，今天希望能。